十七，住正定罪。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黄金地上，宝树行间，莲花池内，宝楼阁中，发菩提心，念佛往生，住正定罪，永不退转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色是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诸上善人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黄金地上。刚才我哋讲咗黄金为地，刚才已经讲咗呢个系一个譬喻。世间上只有黄金可以攞嚟做譬喻。我哋仲可以稍微知道极乐世界嘅地系如何嘅光，如何嘅明，如何嘅干净，如何嘅整齐。宝树行间，佢系七宝嘅树，都好整齐，唔系杂乱无章嘅，一行一行都对正，排得好整齐。呢、这个树系七宝为树，七宝系作为形容词，唔系好机械嘅嗰啲宝，长嘅咁样嘅叶子，咁样嘅果子。就是种种都是超乎世间的。这个宝树行间在黄金地的上面，宝树的一行一行里头，在莲花池里头，池内，宝楼阁中。这个都讲的是四个地方。在这个地上面，在地上经行的，走住念佛嘅，坐住系打坐嘅，有啲喺宝树行间，喺树嘅行里头啊，喺里头围住嗰啲树中间穿行嘅，喺度经行嘅，喺莲花池里边，有啲喺嗰度沐浴，有啲喺嗰度静坐，喺莲花里头嘛，就系喺池内，宝楼阁中，所有嘅好多宫殿楼阁，喺七宝嘅楼阁之中，就有好多系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嘅人。呢啲人发咗菩提心，又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喺前头出嚟啦。后头呢度亦都有一向专念，喺呢个地方凑齐啦，所以一向专念就两次提出啦。而家就系喺呢啲地方，喺黄金地上宝树行间、莲花池内、宝楼阁中，都有发菩提心念佛得往生嘅人，喺嗰度系。住正定罪，这个定罪是一个名词，就有三种，一种是正定罪，一种是邪定罪，一种是不定罪。罪者是罪合，亦就是类，我们等于将这个划分为三类，一个是正定类，一个是邪定类，一个是不定类。这个分类有好几种分法是不同的。这里所介绍的是最普通的一种。对于我们来讲也就够了。我们所谓正定的，就是一定可以正悟的，一定可以正，一定可以悟的，这个是属于正定罪。一定可以成就菩提的， 邪定罪相反，是必定不能够正悟的。这个展题，展题他不单止不信，他还在这里毁谤。那在目前就确实他没有这个正悟的可能性，所以这个称为邪定罪。那个不定罪是介乎两者之间。住正定罪还没有说是成功的，决定会成功的，就是住正定罪。这样大家真正要是发了菩提心，发愿往生，那个不单单是到了极乐世界住正定罪，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正定罪了。所以在这一点里面，求生净土，发大心，发大愿，这个殊胜是不可思议的，已经在正定罪里头了。所以阿弥陀经，若有人已发今发愿当发愿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他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那个就是决可以成功了嘛。所以这个都是不可思议之处。这个永不退转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都是永远不退转。所以这个就是往生的特殊含义。前头已经讲了一个寿命无量，佛寿命无量，往生的一切人的寿命无量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什么叫做再死了。这里又加上一个永不退转，不退转有三个不退，一个是位不退，就是地位不退，一个是行不退，你的修行不退了，一个是念不退，我的起心动念每一念每一念都不退了。这个后头的高啊，位不退，到了极乐世界就位不退了，不再变成凡夫了。在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不会再变成凡夫了，他再来，他是极乐世界再来人啊。咁而家就要讲系夫徒黑徒啦，再来人啦，佢唔系凡夫啊，所以称为活佛。夫徒黑徒成愿再来，而家呢啲普通活佛都系假冒嘅，真嘅仲系好可贵嘅。你如果到咗极乐世界，亦都再来。那个亦就相当于是夫徒黑徒，所以不会再堕为凡夫，位不退了。行不退，都是发大乘心，一律都是要成佛的，你不会再退为阿罗汉道，只求证罗汉，没有这个因，亦没有这个缘啊，都是要以成佛为因，成佛为缘。行，你的所行不会再退到二乘，只想修正到阿罗汉为止，我自觉就算了。这些众生难度啊，洛拿祖师在妈妈的肚里面就喊。后来有人问洛拿祖师，活佛活佛，你在妈妈的肚里面喊什么？他说，我喊众生难度，确实是难度。有些人就生了退心，这样难度我就算了。好像舍利弗，他说算了，人家跟他要眼睛，他就布施。布施了之后，那个人拿到了之后，你看你的圣旨太急，你亦都唔等我讲， 我要嘅眼睛系左眼，你画俾我右眼有咩用啊？舍利弗本来想，我有两个眼睛，牺牲一个，佢就可以活命，我仲可以睇到嘢啊！冇谂到佢话错啦，后来想啊，救人救到底啦，佢就将呢个眼睛画咗俾佢。呢个眼睛画咗俾佢，攞住眼睛佢一问：你呢个眼睛系臭嘅，唔能够入药。往地下一抌，攞个脚一踩，就将呢个眼睛踩烂。佢就讲啊：呢、这个我系唔得啦，呢、这个度众生我唔得啊。结果就退心啦，退心啦，尘点劫啊，都系声闻啊。再发大乘心发唔起嚟啦，再到释迦牟尼佛呢度先至又发大乘心，所以呢个不退啊，好难嘛。你睇下佢到咗呢个程度，挖两只眼睛嘅人仲系退咗啦。你睇下呢个就好了不起啦，挖一只眼睛啊都了不起啊。仲肯挖两只眼睛，仲系退咗啦。极乐世界就唔会啊，永远唔会退。嗰、那个念不退就更高啦，念念流入佛嘅智慧之海，念念同佛嘅智慧相契，嗰、那个起心动念就无有不合波耶嘅时候啦。所以到咗极乐世界就能到咁样嘅境界，呢、这个都系不退转啦，又长寿无量，点样能够唔成佛呢？唔成佛成乜嘢？你睇系咪一直前进，寿命无量，卒之有一日你成功啦嘛，你嘅一切功德圆满啦。就喺呢个黄金地上宝树行间莲花池子莲花上头，宝楼阁里面都系呢啲人住于正定聚，永不退转嘅。而且呢啲人容色微妙啊，容系容颜，色系色相，系微妙，系极其庄严。超世稀有，超过世间嘅系极其稀有，咸同一类，大家都系一致嘅，唔似我哋呢个世界有呢个皮肤嗰、那个皮肤，呢、这个种族嗰、那个种族，互相歧视，互相残杀，互相喺度斗争，互相有时候呢种压榨咁样样，佢系冇差别相，佢系平等。色是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因为刚才前头一段讲过，莲花中化生，清虚之身，身体虽然系有，只系一个形式，佢并唔系有血有肉，好似我哋咁样，所以佢食饭亦是以意为食，凡圣同居仲有食饭的习惯，到了食饭的时候东西摆在那里，他一看就够了，所以他亦都没有大小便，想食什么东西都来了，食完了之后所有食的东西亦都不用洗碟洗碗，亦都不用人哋同你理，自然就冇啦。佢仲有呢个习气，到时候仲系想食一下。所以呢个习气好厉害，只有到佛先至将习气能够去得净。有啲大德仲有啲毛病，习气呢一点我哋要知道，我哋要睇佢嘅主流，有一啲属于习气。连阿罗汉都有习气，有一个阿罗汉，那个恒河的女神走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告状，说你这个弟子经常都闹我，他走过恒河 就叫我呢恒河小丫头。嗰、那个恒河神大概系个女嘅。佢讲话佢轻慢我，佛就讲啦，咁样就叫佢同你道歉啦。就叫佢讲，你自己去承认，人哋唔满意，你应当去赔礼。佢就过去同人赔礼。佢话恒河小丫头，我对你唔住啊。释迦牟尼佛讲，你睇见嘛，佢同你道歉啊，仲系叫你恒河小丫头。佢并唔系睇唔起你，嗰、那个系佢嘅习气。佢就系咁样成为咗习惯啦。所以呢个习气就系咁样。咁样呢个清虚之身，佢冇血肉，但系佢仲系有习气，仲系想食一啲嘢。无极之体，我哋所谓有极，佢虽然有呢个形象，佢并冇我哋物质嘅呢啲东西。咁样作为生物间嘅一个形呢，所以佢呢个就好微妙啦。呢啲嘅讲法，嗰、那个汉译啊，仲系借用道教嘅一啲讲法，好似清虚啊、无极啊，利用呢一啲，就系、是、说明佢系变化而生，不同于从父母所生嘅呢种血肉之体，所以呢个系非常清净。清虚者就系冇呢啲实质嘅东西，无极者就冇呢啲固定嘅有结构上嘅一啲嘅呢种条件乜嘢嘅都冇。呢啲诸上善人就系种噶啦。呢一礼礼嘅系边个？到咗呢度先至将呢个对象指出嚟啊！我所礼拜嘅系呢啲诸上善人，呢啲诸上善人喺乜嘢地方啊？呢啲诸上善人就喺极乐世界嘅宝树行间、黄金地上、莲花池里头、宝楼阁中。呢啲诸上善人，佢哋都系因为发菩提心喺度念佛，又得到往生嘅。佢哋而家住于正定之罪，唔会退转啦。容色亦都微妙，亦都冇差别。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呢一切上人，我喺度顶礼，呢一拜啊！就拜呢啲人啦。呢一啲人系点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嘅呢？呢、这个再重复咗一句，所以引起我哋嘅注意。呢一啲人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。前头唔系有咗发菩提心啦咩？呢度再着重一句。都是由于一向在这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在这里顶礼，顶礼他们这个功德，亦都表示自己应当学习。